力砸开 砸开 好砸开 都别再打给我，我在享受生活，起床在 Seattle 晚餐的 Chicago， 我在西海岸的阳光里冲浪还不够，我抓来一只臭鼬用 LV 给他煮粥，老板汉堡哥像昨天一样多加一块肉，不过今天要把可乐换成我爱的啤酒， Girl 能不能陪我听完这首歌再走，毕竟夏天就要过去，天亮好个成语了解是否期待依旧，夏日的宝藏 My bro 沙滩上的金发 baby 对你抬起了头，你会有数也数不清的土地建高楼，只要你跟着我大声喊一零八零某，我现在的心情多少钱都买不来，我丢掉我的 iPhone 再对他 say goodbye， 再扔掉我的车钥匙钱包也不带，看我在街上走路因为我要留书袋，暧昧的风从我耳边过，我像是贴着地面飞行忘记了降落，当我剪断了线从此自由的过，我希望麻烦再也不会找到我，我为所欲为 say what I wanna say， 让生活像在度假走多远都不累，虽不是所有东西都和我那么对味，但碰巧我想要的东西他们都不贵，清醒迷醉哎，兴奋疲惫哎，矛盾太多让你觉得幸福与你敌对，所以你现在终于发现有点不对，生命除了劳累还有高山流水，要做的是从千篇一律的梦中醒来，别忘了你的内心曾经多么精彩，与你无关的事情不必用心猜，今晚的 party 我们定在东京开， weather is on tap for Southern California as a series of low pressure system press onshore. Today's high is 71 degrees. High pressure builds over the vicinity on Friday and that will result in clear blue skies with a high of 69 degrees. Saturday and Sunday, the sun shines bright. We have temperatures in the 60s. Enjoy the sunshine today. Cookie 是我的 water, coffee 是我的 water, 衬衫是我的 water, 球鞋是我的 water, 沙发是我的 water, 阳台是我的 water,所有源于生活的美好都是我的，我的像是梦游在仙境，我的烦恼被监禁，我的思想很先进，根本不需要谦逊，看我游走在边境，自由是我的天性，超过宝贝是我说了一切给天定， oh, right.